情义有担当，不用把我自强，几百草原上这世界都香。无悔强雪 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